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今天我们的主讲老师是美丽的王璐老师，欢迎王老师。 嗯，谢谢主持人。那么我们每次都和大家一起共享学习英语的秘诀和秘密，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 嗯，同时呢也能够通过我们的张道真自学英语这个课本结识很多的杰出的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 是这样的，那么每次在北京电台做节目的时候都有一种感觉，就是 travel in history, travel in space, 在历史上在空间中进行穿梭旅行。 And meet talents in the world. 在全世界见到各种各样的天才。 今天我们再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位美国历史上非常杰出的人物，他就是 Benjamin Franklin, 本杰明·富兰克林。本杰明·富兰克林呢是18世纪美国的实业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和外交家，也是一位大家不能不认识的人物。好，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需要大家掌握哪些 words and expressions。 第一个词，印刷工人， printer printer。 那么这个单词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今天 printer 既可以做印刷工人，那么最常用的意思就是打印机，叫 printer。 例如激光打印机 laser printer L-A-S-E-R laser printer。 嗯，富兰克林他出身寒微，所以呢十岁就辍学回家了，12岁的时候呢就做起了这个工作 printer。 但是他的自学能力非常强，他自学了数学，也就是算术 arithmetic arithmetic。 要注意这个单词 A-R-I-T-H arithmetic M-E-T-I-C 算术。那么代数我们叫 algebra A-L-G-EBRA algebra 叫代数，那么几何叫 geometry G-E-O-M-E-T-R-Y geometry 几何，我们要注意。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统称数学 mathematics。 他在掌握印刷技术之余呢，还广泛地阅读了文学、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著作。哲学 philosophy philosophy This is my philosophy. 那么这是我的，就是信奉的一个真理，就常说的这样一句话。比如人都是善良的，那么这是我的一个 philosophy, 就是代表我们信奉的一个东西。那么人生哲学常用的就是 life philosophy. For example, we can get to know about life philosophy from a lot of books and television programs. 从书中和电视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人生的哲理。 印刷工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印刷，印刷 print print 也叫打印。 For example, I must print these letters out, 我必须把这些信打印出来，那么叫 print something out。 印刷厂和出版商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出版商 publisher publisher。 那么周老师，今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正好迎来了我自己最新版的图书的出版，那么就是妙语连珠。那么大家可以在各个图书大厦都看到王璐老师的妙语连珠。 他的 publisher 就是机械出版社。 是的，机械工业出版社就是 publisher。Yeah. 那么大家应该知道他的关于 MBA,business, 商业方面的图书很著名，那么现在他的英语书也是非常好的。 那么 publisher 这个在英语中还可以使用另一个词组叫 publishing house， 也叫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那么至于到底用 publisher 还是 publishing house， 是由出版社自己的规定。 富兰克林兴趣呢非常的广泛，而他的发明创造呢也是非常现实的，现实实际的 practical practical。 那么我们描述一个人说 I don't like him because he is too practical， 我不太喜欢他，因为他这个人有点太实际或者太现实了，那么就可以说 practical。 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叫实践，把它改成名词 practice， 常说的熟能生巧 practice makes perfect， 那么这是常用的一个名词的结构。那么例如你需要锻炼你的英语，使用你的英语， You need to practice your English，那么 practice 也可以做动词。 在他为政府工作期间提出了很多的建议 propose。 那么 propose 他用的句型是 propose to do something， 建议做某事，也就是 suggest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建议某人去做某事。那么我们把它变成名词就是 proposal， 把 e 去掉改成 al。那么这个是在大家想得到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常要使用的一个词，例如开题报告我们就叫 proposal。 那么周老师，您在写这个本科毕业论文的时候有没有写过 proposal？ 有 proposal 或者是 thesis paper。 是这样的，我们常说的开题报告或者叫我们的论文。那么 proposal 这个词或者 propose 另外有一个非常甜蜜的意思，例如When I was about 21 years old, I got a proposal from my boyfriend, and he asked him, would you marry me? Okay, 我们常说的求婚，那么 propose to somebody， 那么向你的女朋友求婚， propose to your girlfriend， 那么女的她被男方求婚了， she was proposed， 也是这样的。 这种感觉呢还是非常美妙的。另外一种美妙的感觉就是创造了很多的发明 Invention 那我们学过这个词 invention， 它的动词是 invent， 名词 inventor， 把 ion 去掉改成 or， 例如 Edison was a famous inventor， 爱迪生是个著名的发明家。那么电灯泡是他的发明， bulb b-u-l-b， the bulb is his invention， 电灯泡是他的发明，因为是常态所以可以使用一般现在时invent， 那么可以说 he invented the bulb， 他发明了电灯泡。那么另外发现我们复习一下 discover discovery discoverer discover discovery discoverer。 The next word is lightning conductor， 避雷针也是富兰克林的发明创造。 对，而且这一个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在学习英语课文的时候讲到当天外面是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那么富兰克林用一个金属丝在放风筝在空中，在金属丝上他放了一个 key， 一把金属的钥匙，那么是非常危险的，那么他来感觉一下这个雷电的导体是有多大的作用。后来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发明了 lightning conductor。要注意这个单词的写法， lightning 只有是 l-i-g-h-t 后面没有 e， 直接加 n-i-n-g， lightning 我们叫闪电，那么雷叫 thunder， t-h-u-n-d-e-r， 那么我们常说的雷雨就叫 thunderstorm。 发明家也是一位英雄，是一位勇敢的人。富兰克林呢还参与了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他也是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 Committee。 那么这个单词大家要注意，我们有一些委员会还翻成 Commission， C-O-M-M-I-S-S-I-O-N Commission， 例如我们常说的消费者协会也可以用这个词 CCC， Consumer Complaint Commission。 Consumer C-O-N-S-U-M-E-R Complaint C-O-M-P-L-A-I-N-T Consumer Complaint Committee。 接下来一个词起草 Draft Well, he drafte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他起草了独立宣言。那么我们这个词还可以做名词叫 first draft， 第一稿就可以用这个词。 富兰克林的自学能力非常强，他自学了四门外语，所以他有一个机会就是到法国去做大使。大使 Ambassador Ambassador。 那么这个单词大家一定要跟另外的几个单词合记，例如 embassy E-M-B-A-S-S-Y embassy 大使馆。第二个词就是 visa 签证 V-I-S-A。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护照 passport P-A-S-S-P-O-R-T passport。 那么现在周老师请您给大家重复一下 embassy使馆 ，visa， 签证 ，passport， 护照， 和这一系列相关的词汇，那么大家都要认真的背诵，因为将来会有机会出国旅行的时候就要使用了。 嗯，再加上一个 credit card。 对，那么当然我们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着你的 credit card， 信用卡。那么 you can spend money in other countries as well，也可以在其他的地方消费。 可以到富兰克林的家乡去看一看。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Franklin Benjamin Franklin was born in Boston, Massachusetts on January the 17th, 1706. At the age of 10, he left school to study his father's business, making soap and candles. Benjamin didn't like this job, and in 1718, he went to work with his brother James, a Boston printer.There, he became fascinated with books, and he taught himself grammar, arithmetic, and philosophy, as well as several foreign languages. He also became a skilled printer. Finally, he left James' printing shop to work independently in Philadelphia. OK， 那么这一段介绍了富兰克林早期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一句话 Benjamin Franklin 讲的是出生在什么地点，在什么时间，要注意句型 was born in some place。 那么 on 是他的出生时间，后面只要出现了日期就要用 on， 如果没有日期只说某年某月就要用 in， 只说某年也只用 in。那么大家注意 Boston 波士顿 Massachusetts 是美国的一个州，叫马赛诸塞州。 At the age of 10 he left school to study his father's business。 那么在十岁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学校。那么 Shakespeare 是13岁的时候家道中落不得不辍学，那么他是十岁的时候就 left school to study his father's business， 那么就开始学习爸爸的生意。那么伴随的动词我们伴随状语 making soap and candles， 他们家是生产香皂和 candles 蜡烛的。 Benjamin didn't like his job， 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 And in 1718 1718年的时候 he went to work with his brother James a Boston printer， 那么与某人一起工作 went to work with somebody， 例如我现在跟动物打交道 I went to work with animals。那我现在跟我的姐姐工作 I went to work with my sister。 那么后面的同位语 A Boston printer， 那么就是他的哥哥 James 他的职业。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改成非限定性定语从句 Who was a Boston printer。 There 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在波士顿 He became fascinated with books。 Be fascinated with 或者是 become fascinated with着迷了 ，be crazy about， 因为他是做一个 printer 印刷工人的，所以他呢有机会见到很多的书，所以对书很着迷。And he taught himself grammar, arithmetic, and philosophy, as well as several foreign languages. Teach somebody something 叫自学，他自学了如下几个 grammar 语法 ，arithmetic 算术 ，philosophy 哲学。还有 several foreign languages。 那么周老师看来这是行行出状元，那么一个印刷工人也可以学到这样多的技能和本领。 嗯，所以每一个人呢都应该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不应该抱怨自己的现状。 He also became a skilled printer， 那么同时也学会了技能方面的东西，他成为了一个非常熟练的印刷工人。Finally, he left James' printing shop. 他离开了 James 的 印刷厂 to work independently in Philadelphia， 就开始自己在费城工作了。 Philadelphia 我们叫费城。 富兰克林的勤奋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所以呢，他拥有了这样一次机会。 A year later, the governor of Pennsylvania sent him to England to buy printing equipment. Franklin enjoyed living in London and he stayed there, working as a printer for more than a year. Franklin returned to Philadelphia in 1728, became a successful printer and publisher,and retired at the age of 42. Okay. A year later, 一年之后, the governor of Pennsylvania. 那么大家现在要清楚费城和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之间的关系。Philadelphia is the capital of Pennsylvania. 那么费城是宾夕法尼亚的州府，所以我们要注意。The governor of Pennsylvania sent him to England to buy printing equipment.那么宾夕法尼亚的这位州长那么把他派到 England 英格兰去买这个打印设备 printing equipment， 要注意 equipment 是不可数名词，我们也可以用另外的一个器材 apparatus APPARATUS apparatus 也可以用这个来替代。 Franklin enjoyed living in London， 他特别喜欢住在那个地方， and he stayed there， 就留下来了。Working as a printer for more than a year, 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又出现了一个 working, 做伴随状语，留在那个地方，做的工作是、印刷工人。Franklin returned to Philadelphia in 1728, 那么在1728年的时候回到了 Philadelphia, 费城， became a successful printer and publisher,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印刷工人，而且还是一个著名的出版商。 And retired at the age of 42, 那么42岁的时候他 retired 退休。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retired 放在引号中就是我们 so-called 所谓的 S-O 连字符 C-A-L-L-E-D 代表他肯定是 hopped from one job to another one， 肯定是跳槽了，或者是 changed his field， 改变了自己的工作领域。 42岁的实业家就这样退休了。其实呢，富兰克林他还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所以接下来他的兴趣转向了政府部门，希望在这里也能够有所作为，而且他也达到了。 Franklin was also interested in government. He was a very practical man and he proposed the first fire departmentthe first police force, and the first public library in the American colonies. He also helped to found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哇，看到这里我非常的崇拜这位富兰克林先生了。那么他不仅在商业上是很有天赋的，那么同时从政也是非常有成就，同时还建立了宾夕法尼亚大学。Franklin was also interested in government. Be interested in, 这是我们在一到四册一直重复使用的词组，我们可以用现在时 be interested in government. 那么各位听众看到这个地方肯定会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 government 前面、为什么不放 a 或者是 the 呢？这个地方 government 把它看成一个统治或者是政治，所以可以不加任何的冠词。Government 对统治或者是管理比较感兴趣。He was a very practical man, 是非常实际的一个人。他的政治不是虚的。He proposed the first fire department, the first police force, and the first public library in the American colonies. 要注意，第一个消防队 fire department, 我们在今天给它改成 fire brigade, B-R-I-G-A-D-E, 消防队。Police force, 警察的队伍 Public library, 公共图书馆。那么还有一个词组我们要注意， American colonies, 美国的殖民地 Colony, C-O-L-O-N-Y。 那么最后一句话，他帮助 helped to do fund 可以改成 establish, 叫建立 E-S-T-A-B-L-I-S-H establish。 那么例如他帮助建立了纽约大学， He helped to found th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也是同样的用法。 富兰克林最有名的是他的发明， 同时呢，他也是积极主张废除奴隶制度，所以呢，也深受美国人民的崇敬。Probably, however, Franklin is most famous today for his inventions, especially the lightning conductor. In a very dangerous experiment, he proved that lightning is electricity. As a result of this, Franklin became famous in Europe and America. In 1776,He was a member of the committee which drafte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fter that, although he was in his 70s, he served as America's first ambassador to France until 1785. In Paris, he was extremely popular. After his return to America for the last time, Franklin continued to work in politics. He died in 1790. OK, 那么可以看出来这个富兰克林先生还是非常长寿的一个人，他是活到了84岁。Probably, however, Franklin is most famous today for his inventions. 要注意 is most famous today for. 今天以什么而著名，代表到目前为止还是存在的一个状态。以他的发明而著名 especially the lightning conductor, 尤其是避雷针。那么我们今天都应该感谢富兰克林先生。In a very dangerous experiment, 在一次非常危险的试验中 he proved that lightning is electricity. 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著名的风筝试验。那么在这个试验中，他证明了闪电就是一种电。As a result of this, 后来呢 Franklin became famous in Europe and America. 那么因为他发明了lightning conductor 又证明了 lightning is electricity, 它在欧洲和整个的美国变得更加有名。In 1776, 在1776年的时候 he was a member of the committee, 那么他成为了当时委员会的一个成员 which 表示定语哪一个委员会呢 which drafte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他们起草了独立宣言。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知道的著名的应该是 Washington, George Washington, 他们都在这个小组中。After that, 在那儿之后 although he was in his 70s, 虽然他七十多岁了 he served as America's first ambassador to France until 1785. 那么他是第一位出使法国的美国大使。他在那儿工作一直到1785年。In Paris, he was extremely popular,那么在巴黎他是极其受欢迎，因为大家知道他是能歌善舞的，那么跟法国人那种 romance 浪漫是不谋而合的，所以极其受欢迎。 After his return to America for his last time, 在他最后一次回到美国之后， Franklin continued to work in politics, 那么他继续在政治方面工作。 He died in 1790, 那么在1790年的时候他去世了。 就这样呢，富兰克林走完了他人生路上的84个春秋，静静地躺在他的墓穴当中。在墓穴前面呢，有两块墓碑，第一块呢是离富兰克林逝世的时候，碑文是印刷工本杰明·富兰克林。第二块墓碑呢是群众为他厚立的，碑文是从苍天处取得闪电，从暴君处取得民权。这两句碑文呢，可以说概括了他一生中的两件辉煌的事业。 那么大家知道富兰克林有一句名言 A penny a day, 所以我想好了，如果有机会到 Massachusetts 一定要到 Boston 富兰克林的出生地去看一看。 是这样的，而且我们从这个故事中都能够学到 No matter what kind of jobs you are doing now, you are going to have different future, 那么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那么富兰克林Printer, inventor, statesman, 就是从印刷工到发明家到政治家。 您现在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永远不放弃。好，今天节目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周敏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呢也感谢王璐老师的精彩讲解。Goodbye, everyone. Next time. 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发成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认识另外一位冬奥明星，他就是美国单板滑雪运动员肖恩·怀特。肖恩·怀特出生于1986年，曾经获得2006年、2010年冬奥会单板滑雪 U 型草男子冠军。他有一个绰号叫做飞翔的番茄，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单板滑雪选手，他几乎在每场他参与的单板滑雪比赛中获胜，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好，我们来听听看更多有关于美国单板滑雪运动员肖恩·怀特的英语介绍。 Born in 1986, White is a snowboarder and has won gold medals in men's halfpipe at the 2006 and 2010 Olympic Winter Games. He is nicknamed the Flying Tomato and is one of the best snowboarders and the most talented skateboarders. White has won many titles on his skateboard, including the overall title of Action Sports Tour Champion, and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compete and win both the Summer and Winter X Games in two different sports. 好的，让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词汇。首先您刚才听到这个单词 Half Pipe， Half 就是一半那个 Half， Pipe 就是管道。 Half Pipe 两个单词放在一块，这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单板滑雪 U 型池项目。 For the half-pipe event, each competitor launches himself over the edge of the pipe and propels himself across the half-pipe in such a way to shoot high into the air. 在单板滑雪 U 型池项目中，每位选手从管道边缘出发，横穿 U 型滑道，将自己推向最高点。好，我们来看下一个词汇 X Games。 X Games 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极限运动会的意思。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